当然真的是很科学的。这个研究所呢叫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哈，这研究所的名字叫做阿拉木腾费森可夫天体物理研究所。里面的研究人员他们就发现了，声称首先呢，他说我们人类啊是有遗传密码的，就是 DNA 嘛，就把这个 DNA 可以我们人类可以转化成蛋白质，然后代代相传下去，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不会变的。比如说你父亲的 DNA 跟你是 99.9% 以上的吻合，这个 DNA 是不会变的哈。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一种被嵌入到人类遗传物质 DNA 当中的一种类智慧信号。这个信号呢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做37，这是个数字啊。他就说他这个报告当中啊，研究报告当中就举了9个例子，就说了这个数字类智慧信号37这个数字在我们的 DNA 基因密码当中随机出现。他举的报告当中是有随机出现了9次哈，但是整个概率当中他说有10万1/1000次。科学家就说在我们看来，他们就是这些数字这些类智慧信号很难归因于自然过程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外星人播种的。是这样，你知道我在想哈，如果人我们人类我们这种智能生物是由外星人播种的话，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数据是说我们人的大脑使用才5%不到，对吧，使用的非常少，人类的大脑。我感觉如果我们是由外星人播种的，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喻，这个隐喻就是外星人在给人类播的种上面一定是主播的。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理想是生活。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经和声，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 像我，不像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这一生只为一个人是你。爱上你的美丽，爱上你的狠心，那是一种忘我不知的自信。爱上你的任性，爱上你的固执，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实现的唯一。爱上你的美丽，爱上你的狠心，那是一种我不知的自信。爱上你的任性，爱上你的固执，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实现的唯一。我不像我，不像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这一生只为一个人是你。那曾经孤傲的眼神，如今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的勇气？我不像我，不像我自己，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人生只为一个人认识你。 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

这一次的对战地点呢是在我们中国的乌镇啊，对战的时间是在下个月5月23号到5月27号，比赛采用的是咱们中国的规则，三番棋，也就是不跟过去一样打五盘了，要打三盘。那不管输赢，每方都有3个小时。但是要说到这个 AlphaGo 和柯洁两人的缘分啊。第一次 AlphaGo 出现的时候，打败了韩国棋手李世石，当时柯洁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说：“哼，就算 AlphaGo 你能战胜李世石，但你也赢不了我。”之后呢，这句话说完，柯洁就获得了世界冠军。但是呢，再之后，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当然 AlphaGo 化身成为 Master 是吧？在网上隐身成为 Master， 然后跟很多的顶尖的棋手有过较量，比如说那真是所向披靡啊，跟大败了柯洁，但是柯洁后来是说，一下完棋就送医院了，说是带病啊，所以这不算是吧？我们赖皮。那另外呢，也是 AlphaGo 当时以 Master 的身份打败了顶尖职业棋手聂卫平，还有古力，反正在60多局的对弈当中 ，AlphaGo 都是无一败绩，全都是赢了。所以这一次呢，这五月份柯洁和 AlphaGo 的对弈哈，很多人都不是太看好。比如说李开复这个名人，他就预言说，柯洁取胜 AlphaGo 的概率为零。当然有更多的人开始在思考哈，就说哎呀，你看这种必输的围棋比赛，它到底打起来有什么意义呀？ AlphaGo 问，什么是意义呀？我觉得在未来的尽头哈，未来的未来的未来未来世界，当终于有一天这种人工智能 AlphaGo 统治我们人类了，对吧？最完美的最高的人工智能，它应该会说，通知人类有什么意义。 我发现我真的是再也无力主动一刻，已经没有我的心，所爱的人不留恋的一切，最让人心凉的一场。 留学的朋友们啊，听好了，北大要在英国开分校了。你看这主意真好，是吧？出国留学是吧？去英国念北大呀，这主意真棒哎！去英国念北大。哎，那你说分数线会不会比北京那个北大更高一点？这是咱们国内顶尖学府之一北京大学哈，在英国大学，英国的大学城叫牛津这个地儿设立一个商学院，这个商学院的名字叫做北大汇丰商学院，它的总部呢位于广东深圳。那这个牛津校区计划会在明年夏天开始迎来第一批学生。那其实他们当时是当然要在牛津这个地方开商学院还是要学校的吗？校区怎么办？这个北大是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击败了对手，包括牛津大学的某个学院，一起它是以880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位于牛津城郊的福克斯康贝庄园。这个庄园我看了一下照片，真的是如果把它来作为大学的话简直太美了，你知道吗？这个庄园太漂亮了，跟城堡似的，在这里头上课，哇，太美了。那明年开始，这第一批学生将会入住到这个福克斯康贝庄园当中，这也是北大汇丰商学院啊，一个分校，这就是。那同时呢，这个学校方面是说呢，就读于北大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的这些学生呢，将有机会第一年在牛津校区学习，第二年到深圳校区学习。那校区的教授的课程呢，将会以中国经济啊、金融市场、企业管理为主。但是你想想，880万英镑买了一个校区，我觉得短期内他们的学费应该不会太低。 花香的油菜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记忆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疼爱，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而你却不在，你归不到看不到我孤单，我孤单我不安，思绪乱放逐了口，黑夜却安排是不罢休，将烟花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农历3月2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9度。廊坊多云转阴，23度到10度。首都北京阴转多云，22度到10度。近邻天津阴，22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下午3点钟左右喝茶的时候，对人体能够起到调理的作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还能够防止感冒。这个时候喝茶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俗称下午茶。对一些三高人群来说呢，如果坚持喝下午茶的话，能起到药物都无法达到的效果。所以下午茶时间到了的时候，喝一点健康的茶，不要只知道吃一些甜品，这样才能够更养生。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过去啊说比较潮流的、流行的、比较硬的是 SOHO 是吧？这种办公形式，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年更硬的是联合办公位。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美国房地产服务商高力国际集团哈最新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就提到了过去两年当中咱们中国各地的经济发达的城市哈对于灵活办公空间的需求不断增加。什么叫灵活办公位呢？就是基本上这个工位、这个办公桌不属于你的，大家一起用，可能早上九点到十点你用，下午两点到三点他用，就是这样的。那预计是说到了2030年，联合办公空间将占办公市场的30%。主要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我们80后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灵活了，导致这种灵活办公位越来越多哈。另外一些跨国企业非常喜欢使用这种灵活办公空间，所以呢现在未来这个灵活办公位会越来越多。另外跟传统的办公室相比，这种灵活办公位啊一些优势，比如说呢它可以节省空间啊，可以节约平均25%的成本，而且还可以提高有活力的这种办公氛围。就相对于固定的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哈，年轻的一代这种办公习惯用这种灵活办公位、联合办公位哈，让我们的办公时间更加灵活，对吧？更大，灵活度更大，办公室的空间更加开放，办公室的氛围更加轻松，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当然这个有一个这个跨国公司是说呢，他们有望将他们的公司数字部、技术部、创新部联合一起来组成一个联合办公空间，让大家一起来工作。我觉得当各部门更紧密的一起工作的时候，办公室的八卦一定不会更少。 他是你最后的选择，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不敢和我联络，害怕伤害我，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就让我们还是朋友，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真爱不是占有，不需要愧疚，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都难过，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当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 最后的选择。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不敢和我联络，害怕伤害我，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就让我们还是朋友，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真爱不是占有，不需要愧疚，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的难过。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当这个世界已不流行承诺，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只要你快乐，我一别无所求。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到了北京大学开分校的信息，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最近真的想出国。李雷呢最近是想在英国哈学习一点关于北京中国一些文化还有企业管理，一直苦思冥想，我是上牛津大学呢还是上哪个大学的 MBA 的专业呢？老婆还没就跟他推荐了，说老公 You can try Peking University's HSBC Business School。Peking University's HSBC Business School 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厉害啦，我的院。这是北京大学在牛津开的分校。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announcement releas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s HSBC Business School has acquired a medieval campus in Oxford. 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一个官方的公告哈，这个大学的汇丰商学院从英国开放大学购买了他们位于牛津市的中世纪校舍，就是那个城堡，那个山庄是吧？那目前这个购买的北京大学的这个校舍哈，分校舍是中国高校第一次尝试自主建设和管理海外的分校。当然了，这个学校的管理人员是说，外国学生呢可以在北京的这个分校当中学习到中国的文化、经济、历史，还可以参观不同的中国企业、金融机构，这是很多国外的大学做不到的，只有我们北京的国外分校区可以做得到。不过李雷说，英国有北京大学分校啦，哎，那我是不是不考雅思该考普通话呀？好，你来猜猜李雷的普通话有几句嘞？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这灵魂孤单的下午，苦涩苦香的中路，孤独雨滴从天空落下，谁出啊 Be alright，好的坏的都是种过度，读着简单却丰富的书，人生向前不知正找着路，不停住 Oh I still can feel you，把未来心锁平常夜。

波涟漪，风儿轻轻吹拂过我的心，花儿也在声声地笑着，问我去哪里。终于我可以跟随自己，不是你。你走以后我并没哭泣，只责怪自己，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命，我的命。现在的我过几个四季才终于看清，爱情不是我生命全部的东西。一起没有结果的灯，无力停停走走的梦，又像云梯湿湿的云淡风轻。如今我已张开了手，准备放下了所有，不会寂寞，只为感觉到自由。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人民公园举办万步有约健走大赛活动，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浓厚兴趣，纷纷来到活动现场，积极参与到健走队伍当中。据了解，万步有约健走大赛活动是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在全国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开展的，以运动为核心的慢性病危险因素干预试点项目，旨在让更多的人们充分了解健走活动对于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意义，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健康幸福的生活。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合我市实际，先行在职业人群中启动此项活动，并将通过开展健走科学知识宣传，引导和带动更多的人群参与到健走活动当中，不断提高我市干部职工及辖区居民身体素质。此次活动共吸引了我市机关单位职工群众共计300余人参加，大家认真听取了专业人员关于科学健走的知识讲解，表示通过健走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将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健走队伍中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健康生活。 燕郊镇大力推行雪量工程，在辖区内村庄、车站、农贸市场、主干道等人流较多的地方安装监控摄像机，成为维护治安的好帮手。日前，记者来到燕郊镇新都村，看到在农村街道的两端均已安装监控摄像机，对于外来人员车辆在入村之前就已经被监控摄像机拍摄，在维护村民人身财产安全和震慑不法分子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安防监控设备下乡，让农村治安环境更加稳定。在今年的美丽乡村建设中，燕郊镇积极推进视频监控工程，实现全镇辖区内村庄全覆盖，不仅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更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企业危害。一是噪声污染，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缕散发，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天要亮了，留言说外星人啊，那特异功能一定是智商特别高，会飞，会隐身，会穿越，而且长得特别丑。外星人说我们的技术绝对不比韩国差，我们怎么会丑呢？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走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楚永松留言说，外星人的特异功能啊，最好是能造福苍生百姓的。外星人说，我智商都给你们了，大脑你们人类不用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如今只能双手合十，祝福着他和他开始，同时掉念你的意识。是相爱双眼啊，才更新你蔓延啊啊，就当这多月云烟啊，只可惜我的双眼。 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李勇留言说，外星人的特异功能透视眼，瞬间移动，点石成金。外星人说，金子是什么？很值钱吗？兔子先生说，外星人一定要长得丑。 Why？同时今天也是和你聊聊，你觉得外星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异功能，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你拉进去啊。

只是当年那次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 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今天扯的话题是你觉得外星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异功能？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来给你拉进去。再来看两条互动啊。 Mick 留言说，外星人看过很多外星人的电影，从小的时候看 ET 到后来看异形还有星球大战，这些电影都充满了人类对于外星人的幻想和猜想，有的会隐身啊，有的会飞啊，有的会治愈伤病啊。但我觉得 Nick 说，外星人首先也是一种生物，有着自己的社会系统和生活规则，应该是和人类差不多的，只是比人类更快更高更强。 Nick 你在办奥运哦。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我有感觉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情绪放肆，你像呵护我的天使，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不曾停止。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也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 不再等。 心相挂，不悬挂在心房，再伤心多么重的伤，也能慢慢被遗忘。让思念很像流浪，跋涉中会有成长，爱也有些事别太幻想，你对我的影响，哦，使我变得坚强。幸福路也许很远很长，人只有双脚没有翅膀，我想是一步一步前往，有真爱在等我的方向。爱情海也许有雨有浪，我只有平静没有翅膀，不怕离开你的窗，那又慌，偶尔闭上眼品尝你的爱，开始飘雪前那美好的时光。